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今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。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。